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似大家等得好心急噶啦， 又一年啊！ 因为又一年啊，点解又一年呢？有人就问上个礼拜点解大家冇节目？咁啊系，其实我神咁早咧，其实已经交代咗上一集咧。 你两礼拜前已经预告你会病， 两礼拜已经。因为好耐冇病过咯，啲人有朋友噶嘛，有朋友会病噶啦，啲好奇咩？绝对唔奇， 你病啫。 咁、但系唔知我病咗，佢我啲同伴都会病啊。咁啊 ，Chris 都要有屋企噶嘛，佢都要欧，跟住佢都要外游。 唔系佢唔系外游，上礼拜本来有个唔知乜嘢 seminar 去，点知嗰个 seminar 就改期。 系啦，即系原本佢就要去 seminar 嘅，后屘就改期。咁但系问题就系，因为我同阿 Donna 已经预告咗我哋会病或者会唔得闲嘅时候咧， 我飞啫，你又病？ 吓你飞咗咩？ 系啊，我冇 讲咩？咁大家都有 live 咁啊，大佬，咁梗系会人病噶啦，系咪？咁所以咁我就病咗咯，系嘛？咁就系、是、咁就冇 病啦。 咁咧今日咧，阿 Chris 就外游未翻，所以今日咧揾咗位朋友咧。就咧，仲系做嘉宾主持啊，陈 Sir。 你好啊，新年进步 啊，新年进步，我好中意叫陈 Sir。 唔系要讲陈 Sir， 嗱呢个阿 Sir 真系教书个 Sir， 唔系警察个 Sir。 我哋唔会请呢个 Sir， 唔系嘛？ 唔系各位，嗰啲 Sir， 阿 Sir 我个朋友，大家知系边个啊？成日咧戴住耳机咧喺度听话，人哋以为佢系差佬个阿 Sir， 嗰个系周 Sir， 但阿周 Sir 系我搵个周 Sir 上嚟，搵阿周 Sir 上嚟玩下，成日戴耳机喺占领现场嗰个啊。又成日嘘寒问暖咧，惊你唔知有冇唔舒服嗰、那个，心情唔好嗰、那个， 边个啊？ 唉、哎，依家我嚟听真系，我唔想咁高调咁讲。 我明， 你又明啦， 明啦，知知知，我 上个礼拜叫你去，你又唔去。22号喺元朗几多人啫？ 我约咗人食饭。 有边个？ 我有 po 相噶， 系咩？ 我有啊，有。 唔系嗰日一定要去噶，因为嗰日有麻雀斗。 你又知我冇麻雀斗？ 你知唔知刘家雄教人打牌啊？ 台湾牌 系啊，但系真系输林冧冧。 系咯，犀利咧！ 佢打三圈几都未开户，哇！大佬唔掂啊！ 佢不嬲打牌都系麻麻地讲，一个讲嘅啫嘛。 我第二铺已经食一铺八十几番啦。 食咩啊？ 冇人识对对胡嚟喎，铺台湾牌。 台湾好易食几啊？ 系咯，我都唔知你点解打到西尾都开唔到户。 系咩？等我润下佢先，下次。 咁我想问下大家咧，即系呢个新年点过咧吓？轻松啲先啦，开头唔好咁沉重啦。 我飞咗台湾，台北， 好唔好玩啫？ 好似好闷喎。 唔系真系瞓觉，唔系真系休息咯。 你有冇识电话？你知你嘅电话系好多 group 啊，好多 message。 我点止冇识电话？我仲咧，但系我今次 咁休息嚟做乜啫？咁我点解唔喺香港瞓觉啊？一样啫嘛。 我打机啊！我呢排咧迷上咗叫 Paradise Bay 嘅。即系好似 Happy Farm 咁咧，又收割啦，又即系好忙噶，每分钟都要有几千万上落嗰啲咧，又要割禾。 港女， 你系港乸啦？ 唔系，你知唔知我直头系衰到咧？因为咧，我系仲系用紧 Galaxy Note 3啊嘛。咁咧嗰个容量唔够啊，我要铲咗 Facebook 同埋铲咗好多嘢先至可以装到呢个 Paradise Bay 啊 ，Paradise Bay。 咁你唔买卡啦，碌 free 有插卡噶， 系咩？唔系我有 SD 卡嘅，但我唔知道我有啲嘢已经移咗 SD 卡，但系咧佢因为佢实在太多 animation 啊 graphics 咧，真系唔得啊！佢系一系唔知二三百 meg 嘅，即系头嗰三位咯，计呢个 WhatsApp 同埋 Telegram。 咁你有冇叫人？咁你有冇叫人送部新？ 唔系，通常我系圣诞唔系生日先至叫人送机嘅。我有排都未到生日。所以就係咁啦，但我冇咯。我上次你咪話我買嗰啲咩香港都有啲手信，我冇咯。 阿陳 Sir， 竟然有個鳳梨酥喺台， 係啊！多謝阿 Sam 先嚇， 多謝曬。 咁我見到陳 Sir 去玩，你去邊度？ 過曬阿妹啊，嚇蘇梅啊， 蘇梅係啊，我見到嗰條片咧， 我想話你好富貴㗎，係咪去嗰啲團？ 咩团啊？人哋买机票去 Dubai 咩个富贵？ 几多钱？唔系坐咩机啊？坐咩位啊？住咩啊 ？Upgrade 晒咧，嗰啲唔使俾钱噶，飞得多有乜办法啫？答唔答到？ 其实苏 梅啦，答佢。 苏梅喺边噶？ 苏梅喺泰国 直飞噶？ 系啊系啊，有直航啊而家。 吓？ 系好正啊！ 有机场嘅咩？苏梅？ 有啊有啊有啊。 OK。 有一次我老婆咧嬲我去苏梅，因为佢要去苏梅参加个瑜伽 course， 我睬佢又未。 哇！ 喂，但系苏梅正、啊， 我知 环岛都系沙滩、 啊。系啊，佢就系个有个有个 岛。我都唔好明你讲咩。 有个 cam 喺嗰度，即系佢觉得佢要去到哇，嗰度做瑜伽真系突然间会升仙咁样嗰种。 即系会升起嘅人系咪？ 但我睬佢又未，但我真系去唔到。 但佢又去。 佢佢最尾度。 点解你去唔到嗰个地方啊？你？ 太离地啦，因为阿 陈 Sir 离 地，我都好在地，即系先凸显到我系呢个香港片。 你系离唔到地啫，咁大份， 系重咧就 系。但系你住嗰系咩 resort 嚟噶？ 佢嗰度系喺山 頂，我见到你系直头好似海天一色咁样嘅、 啊、山顶。 你入屋就系饮香槟， 仲要出边有个 infinity pool。 系啦，你知唔知咩叫 infinity pool 啊？ 唔知哦。 你坐喺个水入边咧，你望住条水平线咧，啲水就已经连接到出面个海。 哦，好似 收 细咁咯。 你见到池边嘅。 OK OK。 系咪好拜拜？系咪好拜拜？ 好拜 拜拜拜拜拜拜拜，几拜拜噶？ 好正嘅就系你一入去个房门口，跟住即刻哇乜嘢都剥晒，跟住即刻嘢跳出。 我见到你有段片就系、是，哇一影住个主观镜头 ，bling bling 一路冲佢出去，唔系、啊、 打开门就 bling bling 咁样咯。 系啦，咁但系问题喂唔系、啊、有玻璃喎、啊，好彩你转得迟弯，转得迟弯先，嘣一声先跳到水底。哇，我觉得呢种感觉。 但你系揸住乜嘢啊？你一定跳埋落个水底度影嘅喎。 高炮咯。 哦、啊，哇，真系 你唔明白啲离地嘅点生活啊？又要话， 哎呀，真系离晒谱！我啲屋村妹系咁啦，我唔系港女。 你扮咩啫？你都唔使选，你扮咩啫？你唔需要再扮， 唔使选咩啊？ 你话咧？你哋党已经出晒嗰啲嘢嘅，身都冇你份啦！而家， 嘿，唔好咁早讲， 你唔好吓我啊！大家原来嗰个名单系唔算，原来刘月华答。刘慧卿先系， 我有好多帽噶嘛，系咪？ 咁又系，咁又系，哇！ 我有我隔篱嘅团队噶嘛， 系咪啊？系我错，我错，我错，唔好意思。 你唔俾我代表十八专团噶， 啱系啱系， 咪系 啱啱啱啱嘅， 进步噶嘛， 咪系咯。 我过去呢个假期， 同盟噶嘛， 即系唔系呢个假期？呢个圣诞及新年咧，总共打四次边炉。同自己 你未失声喎、 啊？我未失声，喂，失咗一日，真系失咗一 day，full day， 唱咗一晚 K， 唱到三点。哇！你知唔知屯门唱 K 而家有几多钱啊？陈 Sir 唔知啦， 我好耐冇唱过 K。 咪咯， 屯门咧好似得翻一间 New Way 喺新墟。嗰晚咧无端白事下去唱 K 咧，基本上你包两杯柠茶嗰啲咧已经219蚊位啦。即系我哋呢啲大唔透嘅，同埋几十年嘅兄弟去到梗系开走啦，系嘛？哇顶佢肺！你知唔知最搞笑嗰晚系出现咗张咩相咧？咁我啲朋友真系好唔生性，去啲地方咧其实最多咪饮芝华士绿茶咯，呢个好 common 嘅 option 啦，系嘛？佢真系饮红酒，我话饮红酒咧，佢一定搵支30蚊嘅人卖俾你咧，跟住就 200蚊， 500啊，499一支啊，唔够冇所谓。我哋照俾，因为三十年前我哋啲兄弟冚棒都系入紧富浪牛屎片嘅时候啦。今日我哋俾得起钱，我哋俾得起买499蚊支红酒，我哋仲要唔买499蚊红酒，我哋唱1300蚊嘅餐，两支红酒加三个人头费，仲要唱咗两个，有钱啦啩？你知唔知佢咧？我哋七个兄弟啊，佢拎咗七只红酒杯入嚟，嗰七只杯入到台面，我系足足笑咗两个字，点解咧？嗰啲红酒杯同花生台隔个一 Q 样。即系点啊？我要七只杯有五个款， 吓咁唔好嘅， 高矮肥瘦，厚嘅薄嘅，每一个容量都有嘅。 去日本餐厅饮清酒都系咁噶嘛？你自己拣个杯啦， 你揸杯啦嘛，系嘛？几高度啊？攞晒 啲酒杯嚟咩？你拣 同一个高度，阔窄、肥矮都有两款啊！ 你梗系拣个肥嘅。 唔系啊，呢个唔系重点，个问题就系、 十只手指有长短啦、 啊，跟住我 一只杯嘅啫。 哇，阿先生，你个红酒杯有空喎、啊，点样饮落去好啊？ 挂杯啊， 唔系，所以同花生糖呢杯系一样，因为一杯有 点盐先， OK 啊。 哇，有唇印嘅我个， 诶，嗱唔会，呢啲系洗得好干净噶，但 系有啊我噶嘛， 喂大佬啊。 即係你收得人千幾蚊嘅餐咧，即係咁嘅 service 真係完全唔掂。 咁即係埋單幾多錢啫？ 四千幾蚊啊？ 七個人啊？ 十個。 我都唔使500蚊一個， 已經算執到啦。但係問題就係話，真係我冇諗過你出得街飲紅酒，我唔理你俾支咩紅酒我已經。個問題你係俾 陳 Sir 上次幾勁，我哋去唱 K 啊，擺低錢唔去，幾型啊！ 呢啲叫型咯， 係咯， 呢啲叫型咯。 唔係啦，擺低錢，你自己去玩啦，咁樣啊，俾我哋啊。 即係所以呢個聖誕同新年咧，我就完全搣曬，即係我啲識咗好多年嘅朋友同埋一啲中學同學。陳 Sir 識嘅，我去咗我哋其中一個同學嘅 meet 曬，哦，我 meet M E E T， 哦 meet 係，係 啦，咁咧，咁咧，我哋就去咗一個同學嘅一個屋企，一個屋企。 我錯，你唔係教英文啫。 個屋企咧係烏西沙 ，sorry， 烏西沙， 烏西沙，我有啲有啲口吃啊。咁個屋苑叫瀛海，哇！佢間屋真係望住個海，係真係好似幅畫咁。 四樓， 係 哦， 真係我覺得呢啲叫有錢啊。 啊、 所以我哋咧冚唪唥都被比下去，所以我哋个个都觉得唔得啦。2016咧要更加俾心机做嘢，因为如果唔系咧，我哋就即系好自卑，望住我哋嗰啲，唉，好多杂物啊， 钱大晒。 呢个问题我哋第二节先讲，因为呢个引子非常 好。即系你就系佢嗰个倒数系咪啊？瀛海嗰度？ 唔系，其实有一样嘢咧，因为好多人咧朋友已经冚唪唥生晒小朋友啦，就带晒啲小朋友去 gathering， 即系真系要聚一聚，因为识咗二十 太老啦。 真係太老啦，未係陳 Sir， 你哋有冇呢啲 gathering 啊？ 梗有啦， 但係你哋啲小朋友已經係出曬身仔咯， 佢帶啲孫出嚟㗎啦， 唔係咩？ 又變翻 B B， 我哋已經真係又帶啲 B B 出嚟，係啊，帶咗後面啲 B B 出嚟。咁但係即係老實講，即係經過一輪嘅 gathering， 即係又要提醒自己，唉，2016又到啦，係嘛？琴日又四單，又遊行又示威啦。阿当娜搞俾你讲一讲，琴日有边四单嘢发生先？ 有去咩？ 唔使去，嗱，我哋唔好讲咁，我哋唔好讲咁沉重嘢。 通常我都系发布啲资料俾你哋噶啦。 系啦，即系秘书处嘅人啫，佢唔系负责每一次出席嘅，系两件事。 十点就十点就系星援里波咯，铜锣湾嗰度咯，写文言咯，跟住就一点啊，就 Hong Kong U 咯。 系 就踢走李国章嗰个啦，跟住就三点铜锣湾就网络23，四点咧就大围火车站啊杨岳桥补选嗰个造势咯。 唉，即系 就冇啊，我冇漏啊， 冇啊， 即系2016年第一个星期日就已经节目丰富啦。两位真系有冇边个活动觉得零零舍舍，觉得自己系唔去唔得？其实冇噶系嘛？ 冇噶， 冇系 我全部都有，唔系除咗写文嘅啫，全部都有参加过咯。Hong Kong U 啦，网络有三啦， 但系都 有桥啦。 你会唔会觉得有少少欣喜咧？即系可能琴日讲得太远，1月1日元旦个铺，你哋公布话有4000个人，边个搞嘅嗰单嘢系1月1日嗰、那个 保志联咯， 保志联 系啊。 一月一喎、 哦，一月一喎、 哦，好多个散后团体、民间团体， 嗰单嘢有4000个人，大家满唔满意啊？ 喜出望外嘅都觉得 系差人， 我哋可能真系以为冇乜人噶， 但系即系 其实旧年都冇完啦，又肯啦，变咗2月1日啦，旧年都 旧年冇咩？ 冇啊， 旧年话说惊俾人骑劫啊嘛， 系咩？ 系啊， 边个骑劫啊？ 我谂清楚件事先。 总之冇咗1月1日，变咗2月1日嘅。 因为旧年个气氛系啱啱清完场啊嘛。雨伞， 我太攰啦， 系啱啱雨伞清完场就1月1日就惊住 呢啲历史史嘅嘢都系去嘅 旧史 强项， 就惊住俾人话骑劫，又或者即系其实我听到消息好似又话惊差佬唔批不反水通知书，即系跟住嗰单嘢又系聚集一班人喺度饮酒，于是就将个日期就唔系1月1日踢咗去2月1日。 唔系、啊，嗰时系听话1月1日，因为太近个雨伞运动咧，惊冇人嚟啊，即 系亦都系其中一个，亦都系其中一样嘢， 所以就褪。即系唔系唔搞，系褪一个月俾你唞下先， 休养身 系啦，要一先至搞咁咯。 系啦，咁但系即系坦白讲，你问我咧，2015年最后一日，我系真系出咗个 status， 即系其实我系真系有少少反思，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嚟紧2016有件大事咧，就系立法会选举啦。呢件大事之前咧，就新东补选先啦。撇除呢两个选举唔讲咧，共产党而家只魔爪已经即系渗入喺香港唔同阶层，系嘛？李波先生呢件事大家睇到、其实真系冇办法。你系日日都听到嗰啲新闻，睇到嗰啲新闻，见到嗰啲人， 你会知道好多嘢发生緊。咁、那个问题就係话我真係嗰晚我坐咗喺梳化，我真係諗你如果真係想更加好咁参与呢件事，究竟你係用咩态度去参加，即係到底係每一次阿爺吹街遊行，即阿爺嘅意思係，即係大家對對口組織啊，又係太凍咁樣，我見到係嘛，係嘛，係咪太凍？唔係 ，OK OK， 因為我驚唔知邊位太凍嚇，所以我開開門等奶就鬥醬，因為大家都有啲對口組織， 你見到有人咩？ 係啊，見到 有啊有啊有啊， 我諗啊，你咪見到有人真 係 嗰個就係香港民進黨嘅主席啊嘛， 秘書長、啊， 秘書長係。即係我真係問自己，係咪大家真係每一次聽到有呢啲事要遊行，係咪參與？即係好坦白講，我真係好衷心講句，我自己真係做唔到咯。坦白講， 咪做到幾多咪幾多咯？你覺得想行咪行咯？ 因為你永遠要諗一樣嘢，就係話呢條路係咪就係話 OK？ 你即係等於好似雨傘運動咁，大家 call 咗928又1927926，你嗰日要去啦，咁大家喺度囉，係咪？即係因为我相信呢件事可能唔係一下子改变到香港，但我相信呢件事深敲都可能就一石激起千重浪，某君好鍾意睇呢一样嘢嘅，可能真係引嚟好多反思，又或者香港社会可能会有改变，我唔知，但我哋值得去试喎。咁问题就係话试完啲剂之后好啦，静咗落嚟一年啦，真係发觉你雨伞运即係个雨伞运动去到最后有几多香港人参与支持，好多人支持嘅方法已经唔再係咪我一定要亲身去参与一件事，我企喺嗰度先叫支持先。可能就话衍生咗好多唔同嘅山友组织，好似阿陈 Sir 好似法政护士，可能十八专团。 我哋係山前嘅。 啊山前啊 ,sorry, 唔好意思。我太老 了。我哋山后嘅。 即係你会衍生咗啲啲组织出嚟，就不断咁去做街站啦，可能落去呼吁啲人关心。 其实讲真，呢一年真係越嚟越少。 少。 梗係啦，你个礼拜街站就 係。冇，我諗係下半巡已经冇晒。 因为老实讲，因为你下下 太多，你明唔明啊？即系八九眼系就个个月个礼拜都整啲嘢你叹咁样， 系唔俾你叹？ 即系我真系觉得，如果你真系觉得呢个 engine 要一脚油踩到底，就系我肥到佢冇油为止，大家就系觉得呢件事厌啦，开始觉得 hea 啦，大家跟住啊一鼓作气再而竭咩三而衰，跟住就以后唔关心所有事。我觉得呢个系最下策嚟，即系真系你唔可以容许件事发生噶嘛。倒不如，所以我成个WhatsApp 个 Facebook status 最后一句就係话，你真係要学识一种叫即係边吃边喝边抗争嘅 mentality。即係唔好同我讲就喂点解你嗰次游行唔去 又打边炉 喂点解你又铺啲肥牛相上嚟 唱 K 点解又铺啲红酒相上嚟啊喂点解嗰日游行你唔去啊喂大哥即係其实呢你如果话俾我听嗰、那个你而家组织个示威或者组织个游行个规模，你话我就系呢一次咧，就系雨伞运动翻版，又或者你觉得有个 agenda， 我哋可以一齐去做嘅，而你可以 lobby 到我嘅，我哋咪一齐去咯。 唔系，不过其实寻日我同啲朋友又有啲大陆朋友啊，有香港朋友啊，诸如此类咁，即系大家倾开嘅时候，即系大家其实都好多怨气嘅。咁、 嗯、 但系我谂我哋都有一个共识，就或者系大家都倾咗一样嘢就系、是你唔系嘢嘢都要出嚟抗争嘅，但系你一定要。明辨是非咯， 系， 即系你唔可以话啊，唉，政府系咁噶啦，冇得救，即系你唔能够当嗰啲嘢系咁噶啦，咁有啲嘢系唔啱嘅就唔啱噶啦嘛，咁你起码要知咯， 嗯、 你要讲到出嚟，人哋讲嘅时候你要话系啦，有冇搞错，点解会咁噶嘛，但系你唔可能当嗰啲嘢好麻木咯， 系，因为点解？因为你每一件事你唔 spot 到个问题喺边，你根本就唔知个 solution 喺边度，就谂嘢嘅方向应该系点样。当你知道呢个社会发生咩事，当你知道呢个社会发生嘅咩问题，你系要知道个问题喺边，你先知道点样参与个抗争，又或者如果有人抗争嘅时候，又或者人哋有抗争手段嘅时候，你点样理解嗰啲人嗰个 agenda 喺边度？ 但我谂我有一样嘢又唔系好。同意嘅就係、是，即係我唔覺得要睇到個結果係啲咩嘢先至做咯。 嗯， 即係喂，咁你做人遲早都 ham 噶啦，都入棺材啦，不如而家唔好做，即刻跳落棺材。 哦，咁唔係咁啦，唔係咁。 唔係咯，即係唔好唔好睇個結果。 唱 K 先， 飲啲紅酒先， 飲啲紅酒先。 系啦，都要享受咗先，因为 我想我哋今日有个全版讲过，真系要 sell 钱嚟嘅都，几皮嘢啦， 琴日话谴责斗争不断，要求与民休息啊， 我唔明嗰个题其实边个系成语啊？ 与民休息嘛， 系点解啊？ 因为其实咧今日咧就十几个专团咧就喺呢个苹果同埋明报分别登咗一个全版嘅广告，黑白嘅广告，就谴责呢个斗争不断、要求与民共识嘅一个题。 共识定休息啊？ 与民休息 ，sorry。唔系，其实我真系好唔明 白。你都好谂咗好耐系嘛？ 休息 唔系，which is 系我真系赞成嘅。 即系 give us a break 咯，我哋嘅英文就 系、是。系咯， 即系叫佢悭啲啦。 系啊， 系叫佢收档就唔叫我哋 收啦，系嘛？ 但系与民休息，即系一齐有一齐收， 即系俾大家唞一唞咁解。呢个与民休息嘅意思， 即系如果有 ambiguation 就以英文为准啊！呢、這个就系最佳例子啦，系嘛？ 即系收 X 嗰啲人， 呢句嘢都拗一轮噶嘛？ 咁咩？ 嗱，陈 Sir， 你一问我，我又觉得， 所以我冇， 我真系我真系觉得打咗个突噶。 系我系我都打个突嘅。 我唔系 要求与民休息啊嘛。边个写噶？ 梗唔明，梗唔开得名啦，梗唔开得名啦呢啲嘢，你开啲咩咪引起公愤啊？梗唔得啦。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你跟英文 give us a break 系啱嘅，因为你永远冇可能就系话几时都将个 tension 扯到最。 我以为好 Chinglish 嘅，其实我开头以为系错文法噶，要求同啲市民一齐休息，即系咁嘅意思，即系 give us a break 嘅译到中文咯。 咁啊 ，Miss 我又唔知啊，你系呢方面嘅专家。 唔系英文，唔系中文，我真系唔识啊。呢、這个 你识，你都唔识啊？啱啱讲完啦。 语文休息啊！我净系识语文休息。 语系给予嘅语啊，定系一齐嗰个？ 咁如果系给， 但系原来 呢个啱喎，呢个啱喎，呢个啱喎。 但系原来语文休息呢四个字系系 成语啊嘛？我真系未听过。 汉朝时候嘅嘢嚟噶喎。 哇，犀利！ 边个出自何经何典？ 今日三个都系教鸡。 Google。 但我觉得 mentality 系啱咯，因为你始终都你唔可能将每一件事你都要上升到一个剑拔弩张嘅环境。即系当然我明白，非常之明白，始作俑者永远都系有权嗰、那个。即系呢件事上边就系当然系讲紧六八九啦。点解你一定要委任一个佢？其实自己都唔 系 好。 系啦，就系、是、因为佢委任咗你嗰张就即系 trigger 咗我哋要出个咁嘅，宁愿俾钱要发声咯。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大家 刚愎自用系咪？ 系系，你识读得啱，唔系刚愎自用。哦、你啲中文都好好。 即系话佢成日六八九就成日喺度同我哋顶咯，为斗争而斗争。 但系 呢一个， 你经过咗2012年选到佢到依刻为止，你都明白佢真系一个咩嘢嘅人啦、 啊。喂，真系冇咁衰噶，谂唔到咁衰系嘛？你嗰时选佢， 嗰时好多人嗱，嗰时我识得好多教书嘅朋友，佢都觉得就系话六八九系一个有魄力嘅人。 你我唔够 喎，我唔知你吓，即系我身边嘅人就系啦，即系佢会觉得你俾一个机会佢。 你嗰时候选委文嘛？ 唔系啊，唔系啊， 唔系， 未系，定唔系？ 唔系， 得冇讨论呢样嘢。但系嗰刻系好多人都觉得佢系一个有魄力去做一件新事嘅人嚟嘅。即系佢唔会就系话喺上面做啲咩人，我跟 follow 啦。即系我唔系曾荫权嚟嘅，我会系 lead， 即系我有 leadership， 我会令到个社会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当然两年之后就非常之见到嗰种唔同、 嗯。但系我觉得佢不嬲都系擦鞋仔嚟嘅、 未至于咁擦鞋咯。 唔系嘛？佢由九七前去到， 你谂佢攞张折凳拍纸簿嗰时候都真系有叮咁多，即系信佢噶。 又系香港真系有人信佢嘅。 哇，豆你真系 唔系个个你咁叻 高三就落去嗰啲贫，即系唔系嗰啲，即系唔系贫民区呢啲咩？即系草根啲嘅地方度，即系行张折台。唔系接凳就同你倾偈喎， 即系等于前嗰排区选，你有冇见到有人揸住拍纸簿啊？你有冇见到落区揸住拍纸簿坐喺接凳喺度听选民意见啊？ 冇咯， 系咯，白鸽都唔做， 又你 唔系呢招真系有用嘅、啊，但系我觉得 即系俾佢困到、啊。 唔系，我成日都话，但系俾嗰个阿北东嚟做咗啦。我话你真系有干劲有魄力嘅，你应该将个耳办力净搬落个区度啊嘛！你冇耳办唔紧要噶，你咪行张流动咯，行张台行张凳喺度，你甚至乎你真系买杯咖啡，你喺 Starbucks 你都可以听人讲嘢噶，你又就你喺大家落去都可以听人讲嘢嘅。特别 cheers， 我原来哇真系有人叻啊，真系做。 唔系赢咗村根个叫咩徐咩啊？死唔记得咩徐。 徐子健， 徐子健系咯，佢都系话而家佢租唔到 office 啊嘛，暂时 呢啲先叫实干啊嘛。 佢咪就系行就系、是、流动嗰啲街站咯，即系喺街度一路即系行张台去见市民咯。 我觉得呢个系 唔通你唔做啊？佢要等啲等几个月先至唔知喺边度租到少少地方，咁通呢几个月唔做嘢咩？咁照落去咯。 即系睇翻呢个广告，即系大家都要谂一谂。 咁比起阿 Tree 根咁啊，真系做少少都做咗嘢噶啦。 穿緊隻眼鏡， 同負數嚟到比嘅話， 唔係係， 佢都唔知知唔知自己 office 喺邊。 唔係佢啲附加產嚟嘅。 即我都睇到呢个广告，大家都要諗諗咯。即抗争真係一条漫长嘅路。我觉得係你如果係有一招系唔通嘅时候，何不就係集思广益，諗多啲唔同嘅方法，用咗啲唔同嘅方即係唔同嘅方式去抗争，又或者有啲不合作运动啊。即我成日都讲一样嘢，唔一定你自己要亲身去参加。即譬如即可能有人拉布啊，即贵党而家都参与緊啦，即非常之非常之了解个议会运作同个社会声音。 佢咩唔系叫拉布，呢叫咩啊？ 勇敢发声，积极发声， 积极发声。 即当你贵党明白呢一样嘢嘅时候咧，你要解释到更加多人听。即有时呢啲抗争手段唔系香港人想嘅，而系话起码就系第一证明我哋嘅议会有议事，喂有议事能力啦，系嘛？佢真系知道有啲嘢唔应该通过嘅时候，佢会用一啲方式去阻止你通过啊嘛。另外一样嘢就系话政党系真系有个责任去引发选民嘅思考，你唔系话。唔係純粹就係話，喂，我聽到你嘅聲音啦。如果你哋覺得我應該死嘅，咁我應該即係攬埋張隻跳樓啊，唔啱噶嘛。你真係要有啲方式引起市民討論。喂，點解我哋突然間呢個議題會突然間咁多人踴躍去發聲啊？因為數數手指咧，禮拜三咧又會望落廿三條，又係辯論過嘅、嗯。即係我覺得呢單嘢都係 好灰咁啊！做即係做到睇到咧呢一年咧，喂，做乜嘢都冇用。 呢、這個 仲要個月都有一樣新嘢俾你嘆嘅喎。 灰六八九在世佢都係。我唔系灰唔灰，但系即系我真系明白想上头先讲嘅嘢嘅。喂，有啲嘢唔系话你睇到个结果一定成唔成功，先至你应该会去做。但系有时啲嘢，喂，我有啲嘢我唔知 work 唔 work 嘅。问题你 sell 到我，不如我哋一齐去试下。即系我觉得呢个 at least 大家都要俾到信心对方。 真系好攰，我真系讲我自己，我真系好攰。你谂， 非常明白。 我系旧年系全年咧，我系临尾嗰几日先至叫做有一个 break。可以飞去第二度休息咗五日啫，我系全年冇离开个香港。 系2004年直至到上一年都系咁，因为有好多嘢你都嗰时已经参与噶啦。 我都系啊，其实两年我冇放啊，唔系， 我哋识咗好耐噶啦。 2014年我都叫做喺暑假就去咗布拉格，去咗人哋个 wedding。 因为2014年我仲去打个牌，2015年我 哋真系冇。好惨啊，人生！ 即系我哋嘅悲哀系喺呢一度。所以大家 真系好忙咯， 真系要明白究竟个抗争系几咁漫长，而系唔可以令自己泄气之下咧，你一定要将条战线拉长佢，同埋有个心理准备。 做香港人咯， 不断去同佢磨 ，OK。所以呢份 mentality 我哋唔可以失去嘅，系咪？ 即系铁柱磨成针咁。 系，我哋慢慢同佢磨，系咪？但我哋都要休息一下自己，明唔明白？好，转头翻嚟。